拜佛啊，佢又自己唔拜啊，就懷疑啦。佢又叫我念佛啊，佢自己又唔念，哦，佢令人懷疑。佢又叫我哋啊，我哋探禅啊，佢自己一件人都唔做，後面就令人懷疑啦。嗱、啊，一聽之不受，就令人反生邪念啦。但以不受行，應該點樣呢？能知能行，以不嚟受行。初初你有修而修，後嚟修到無修而修，修到無修而修咯。哦，就講呢個無自相法事。無自相法事。無自我相法事，無自人相法事，無自一個法相法事。後面就講到呢個無自相法事咧，呢、這個就變咗無為啊，無相啊。唔係食咗呢個有為有相，有為有相一結不能變成，無為無相嘅一跳就直入如來地。所以但慶以不受行，從有修就修到無修，無修就修到無自相法智。以當日悟以此事，啊六祖啊教大家啲徒弟，若果悟咧，你哋以此嚟説咩以此事？見性不離五蔭十二入十八界，以此事，以此用啊，用咧就三十六種嘅用，以此行，以不嚟受行，以此作無行而行，成就呢個無住相法事，你就叫做以此作，即不失品種啊，離諸二變。修行一定離作邪正異變、善惡異變、有無異變，係咪？離咗異變咧，你就唔失呢個參禅嗰個群眾。若有人問意義，問有咧就將無對無啦，啊無有有咯，從無然啊顯有啊，將無對問無就將有對有啊，冇呢度有哪呢個無咧？有就有咗呢個無啊！哦，問無就將有對，問凡就以性對性咧。性人啊無我，性人無我，所以就超凡啦。問性就以凡對，凡人就有執咧，有我，有個冇咗我，冇咗執咩？啊，嗰兩詞，然後正如性啦。嗱，依道就相應，三中道義，中道就佛性咧。以一問一對，人間一問你就一對，總係用呢個對不而問的一以此作，即不失理也。所以我哋修行咧，惡不立，善亦不長，善惡兩忘，自得入心態嘛。咪呢個嚟咗二變咯，即不得理嘢。即有人問何名未啱，得問名都嚟因，啱都嚟緣咧。名惡咪得啱咯，以名嚟牽呢個啱啊，以啱嚟牽呢個名啊。啊，來去就相因，一個冇名咪冇啱啊，冇啱就冇名。因明就識啱，因啱識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比明比啱，呢個中道義就變出嚟。而慢就識太如此，以當以後前法咧，以此轉轉嚟教授，切莫入二邊啊！惡不著，善亦不著，邪不著，正亦不立啊！咁樣原來變出呢個中道。嗰個意志啊，我哋呢部經啊，我哋二十幾部經，我都快住講下，聽經啲人收得嚟，聽啱唔啱？ 阿山阿路啊，雖問過來人啊，總是一個過來人、啊，你哋倒水耶、啊，上問未依可以，六祖啊，你若果問咧？可以破滅呢個疑惑嘅，佛法係現前嘅，係嘛？未不依法，就究竟知法嗰個實相嘅， 祖師啊，名至本心，見至本性，亦為善知識，可以破你哋嘅疑，嗱，微疑破疑，令疑得埋陣啊，令你啊修行對無上菩提啊，嗰個埋情咧真就。但埋情一陣咧，呢個性態就嚟，令意埋陣。唔入去後，都無人教義啊！六祖話：我離開呢個世界，你係我啲徒弟嘛？佛兩度邊個教你咧？啊，冇人嚟教你教義。北海丹問：色界係律？北海丹你攞個凡人啊，佢攞大智，我問多。祖師要離開曬單，我咧都流淚，色界係陰，一些眼淚啊，係啫，呢個地流係眼就流粒，色界係粒，未有神會，即神情得到，神會年紀再細咧。神會是敬州人、啊、這個神會呢不知情的、啊、哦這個神情就不動，神即是神色，情即是情形，神色情形呢壓然都會感動，不會動動亦無限一嘛，不但這個神色不動呢，我們亦不會哭泣，問得祖師離開曬帶了，就不會哭泣。雖然神會的小事，一不善不善等呢，六祖啊借這個機會來勉勵別一個徒弟了。那是，分分徒弟，你們看看，這個神會啊，年紀再細，在這小個師，一得善不善等，善不善啊，凡夫的見義，智者了達其性無義，善以不善就相反，不善呢以善呢又平等，哦，一唔到善不善啊平等啊，美言不動，百孔處不動，这个神会呢不能够领会这个道理啊，美就美啊，美就美相，义就相义，美也是空，义也是空，美义都是二万二化其性的本空，美即义，义即美，所以闻到美义呢，这个神会呢那个心都不动，百孔处不动，聖瑞美儀清記苦樂這個法宗，所以我們修行人有道無道啊，你自己自道啊，法宗來的時候自己的心飛不飛會脆動，如果脆動呢就沒道，法宗來啊脆不動咯，這個就有道的，法宗是景風啊，我哋嘅心唔好被佢點動啊吹動，我哋嗰個心唔係大海水嘛，大海水邊啲風一吹咪有波浪，我哋呢個心啊無形相啊，點可以被嗰個點動一吹一動呢？就你不動，愛樂不生，愛樂嘢是八動嘛，情緒比二情記苦樂嘛。愛就悲哀，樂就快樂咯。這個神會啊，不會被個境而轉咯。愛啊，心不會愛，樂亦不會樂，冇咗愛樂嗰個相連，任佢境用點樣嚟吹，吹來吹去，悲哀也不散，快樂也不散，心不隨境轉，就愛樂不散啦。而且不得，除了神會以外，其他我都不得咧。蘇聯、范仲、勁秀、何道啊， 呢個蘇聯跟六祖住在嗰個寶蘭山啊，修行。你哋修咩道啊？啊，都冇到見到學道。以今地粒未有我誰？你問得我話離開呢個世界啦，你哋個個就地上哭粒。你哋未有我誰？你哋有邊個啊？若有誤，不必去取。啊，你哋講得有你啊，有我咧。啊，我離開呢個世界，你有邊個啊？啊，若果有我，啊，有我六祖，不至呢個去取。離開一個世界啊，唔知道到邊個地方去啊？哪咩咧？你哋應該有。可是一個人啊，死咗之後，臨死啊，向邊個地方去咧？唔知道去處，的確係有；知道去處就唔使有慮啊。自知去處啊，六祖話：我自己知道我嗰個去個地方啊。誒、啊，即係有啲臨命中到天上去，有啲臨命中再來做人。有些臨命中到極樂世界去，有些臨命中呢犯那些老根，我自知去取。一悟不自去取，終不易報，易報而離。若果六祖啊，佢唔知道臨命中嗰個去取啊，佢唔會二線呢嚟報告話我有佢咧。以丹地粒蓋為不見去吹，你哋個個都嚟地上福音咧，可能你哋啊唔係你自己啊，個個都嚟有累啊，六祖啊，呢旁之後哦，都唔知道去咗邊個地方去啊，一見唔去吹，即不下地粒啊！如果你知道六祖個去吹啊，哦，嗰個去吹俾我哋人間啊快樂千千萬開，都唔應該嚟地粒咧。六祖個去吹啊，又唔係到天上，又唔係到人間，哦，好啊，到呢個成隻乾淨土喎，成隻乾淨都俾我哋呢個世界啊！快樂千千萬倍，嗱，若果志唔去取，即不合地粒八聲嘅廣播，散滅去來。嗱，六祖啊，叻叻，係啊，自己去取嘅，在自發嘅為法性啊，在眾生嘅為佛性啊，在自發嘅為法神。我六祖去取咧就講啊，一切法從法性而來，一切法凡非法性啊，所以無知從不法界來，無不凡非此法界啊。法界啊，法性啊，本來係無生亦無滅，無來亦無去嘅。萬法有生滅，法性無生滅。萬法有去來，法性就無去來。我到呢個地方啊，無生無滅嗰個地方去，無去無來嗰個地方去。啊，你哋不必咧啊，太我擔憂啦嘛。以丹振作，你哋個個咧坐下嚟。一界明日更加都動靜界，六祖就講過嗰個明界真都明家，同時升起用嘛，有真就有化嘛，有動就有靜啊，真假動靜啊不離自性啊，所以六祖咧就講出呢個真假動靜界。你會得呢個真嘅明解，你就會見到自性嘅。 为咱个动静呢，伊会见到二十。伊当中取此界，伊唔以行。你哋能够啊，受持读诵此界，以此界啊，以此界嚟修行呢，以我六祖嗰个心智相同，以唔以行。以此修行，即不失众止啊！以个修戒嚟修行啊，你就唔会失多，系嘛？禅宗见性嗰个意旨，仲争执赖，请示就执戒。大众咧个个嚟顶赖六祖啊，请啊六祖大士啊，作啦作戒咧。讲呢个更加动静态，假如一切无有真，不以一见二真，一见二真者，是见真非真。呢个世界啊，一切一切都系假嘅，一切一切都无有真啊。爱六根，六根又唔系真，一个六根系真咯。心境之下唔会讲话无，那依地是世。爱六尘，六尘又唔系真嘅，系真噶啦。心境就唔会讲无，色性又未出分啊。讲呢个六色，一六色又唔系真嘅。一个绿色系真噶啦，心境唔会慌啊！无眼色界，乃至无耳色界啊！我知道呢个世界啊，论系自己就绿根、绿尘、绿色，绿根、绿尘、绿色都唔系真嘅啊！今日咧，根尘色都唔系真咯，山河大地又唔系真咧，一意星辰又唔系真咧，啊，贫富苦乐又唔系真咧，啊，世界上嗰面啊，自然不超，一切一切都唔系真噶嘛，就一切一切都无有真。既然呢个世界哦，一切一切都冇真咯，不以见以真，不以即系不必啦，用嗰个见啊嚟见嗰个真啊，你唔好用你只眼嚟见啊，啊问啊边个真啊？哦，边个你就问啊？可能一切都冇有真咯，系嘛？考到大海又掹唔得個襯，考到雪梅山頂又掹唔到襯，考到五台山又掹唔到個襯，啊，考到大嶼山咧都見唔到個襯嘅，一切都沒有襯，你不必用你嗰隻眼嚟見，希望啊見到個襯咧，不以見以真，一見以真者，是見真非真咯。结果你用呢个见嚟见呢个真啊，呢个系真啊。哦，你凡有所见都唔系真。你呢个见已经系假嘛？用呢个假嘅见嚟见真，边人见得到、啊？见闻各自都系假嘛？你不必用呢个假嘅见闻各自嚟见犯嗰个真。用呢個假嘅見聞覺智嚟見啊，見嚟見去咧都係假，冇真。能見係假，所見咪又係假，所以要用見嚟見呢個真，是見真非真啊。能見又係假，所見咧又係假，能見所見通通係假，是見都真非真，因此。我哋嗰個見係假噶嘛，見係假，見所見一切就假。我哋呢個聞係假啦，用呢個聞嚟聞一切嘢是假。我哋嗰個覺嘢是假，用呢個覺嚟覺一切又係假。我哋嗰個智嘢是假，用呢個智嚟智一切通通係假。 这见闻觉只是假的，你不必呢用这个见闻觉只来见真啊，是见得真非真。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见是假，所以用我们的见来见到，见不到的那个见是假的，用我们的见来见阿弥陀佛，见不到阿弥陀佛咯，我们的见是假的。所以我们应该舍假求真，舍得众生的意见，希望开佛之佛见，然后见到阿弥陀佛，然后见到那个无上之道啊，真六祖话是见真非真啊，用你那个见来见啊，见到牛发白，见到老，见到死，见那个真。即我哋凡夫嗰个自见啊，边能够见到呢个真呢？所以四祖话不用求真，未须识见，你不必求真啊！你将你嗰个见啊熄灭佢啦，不用求真啊，未须识见啊！即是见呢真非真，因此我哋明白呢个道理哦。仲可以为你错事唔发梦得可嘛？若果用嗰个见嚟见得见物，通通系假嘅，你唔好讲嘅真嘅。是见都真非真啊！日间嗰个见咧都见到系假啦，何况梦中嗰个见咧见都系真。我哋错事嗰个见又话你嗰个见。一所見的嘢是假的，一醒來就冇了，一出到定就冇曬，所以是見真非真。現則邊個見是真的？你唔聽當方正講喎，一見自相非相，即見如來嘛。你見到一切相非相，你就見到如來。哪个见是真啊？你不听金刚经讲啊？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然后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啊！这个见又转过嚟，即我哋凡夫嗰个见又转过嚟，即非非得之后再转过嚟嗱。所以你这个自见不见是见得真非真，一难自有真，离假就即三真。那你用我的见咯，用我们那个见，见来见去都见不到个真的，那么真的做什么事啊？一难自有真咯，你自己有真，自己有真咯啊，是不是個個都有？個個都有，個個都有，個個都有真。真是邊事？以你個名知嘛？當然以你係有個魔力知嘛？人人都有意啊！人人有以你個名知，呢個咪真咯。嗱，一難自己啊，有以你個名知，呢個係真嘅。以你的名字是真的，又怎样见啊？离假即心真啊！你要离这个假啊！你不离那个假，那个真就见不到哦。要离假，是离什么假？离六根之假，离六尘之假，离六色之假，离山河大地的家，离日月星辰的家，离早午晚的家，离贫富贵贱的家，离荣华富贵的家，你能够离一切家，离这个财色名食睡的家，你能够离一切家，离家即心。一切假离咗落，当下就即受。 好似呢個波浪喎，你嚟得波浪嘅巴就積水，波浪嘅巴唔嚟嘅，你就見嚟見去都見波浪，見唔到水啊！我見到大海形成嘅波浪啊，哦，嚟波浪嘅巴積就積水啦，啊，嚟咗波浪嘅巴就係水。嚟咗一切嘅巴就积心，一切为心动啊！你嚟咗一切嘅巴啊，欲界、色界、无色界系巴，你嚟咗三嘅巴，你见到几个心嚟巴就积心，你六道轮回嘅巴，天堂啊，人天阿修罗，地狱地畜生，呢个六道就系巴。你六道嘅巴，你就即心见到自己嘅心，呢、这个就真啊！你巴就即心真，嗰句又好活泼噶。你离巴你即心咧，咩离巴即心？我再举个譬喻俾你啊，离梦就即神，你一离梦我就即醒。若果唔离开呢个梦啊，你在梦中求醒，求嚟求去都求唔得个醒。后来后悔都是梦，你能够离梦就即醒嘛，啊，离巴咪即震啦，即神啦，天堂地狱嘅巴嘛，只怕你唔肯离嘅，抛到天堂之后就留恋嗰个天堂，啊，天堂啊，有天福嚟享受，又有天女嚟享受，又有天子嚟俾你做，又有嗰面啊。天意俾你寸，又有天嘅淡露俾你食，啊！你唔肯嚟，你当系真嘅，今日你就见唔到，见唔到嗰个真。你嚟天堂嘅家，你即时见到自己嘅心系真嘅，嚟家嘅即心真。嗰、那個方法有啲人都未明白，我再舉個譬喻嘅，啊，保你明白。用呢個黃金做佛像，做菩薩像，做聖文言光像，做牛馬嗰個像，做男女個像，諸佛菩薩男女牛馬嗰、那個像咧，通通係假。你能夠嚟得佛像、菩薩像、聖文言光像、男女牛馬嗰個像咧？哦，呢度當下就呢個黃金就現出嚟啦！啊，嚟相就即暗，隻相咧就唔見到呢個黃金，你隻呢個佛像啊？哦，我見到佛像啊，你又見唔到黃金。啊！我見到呢個牛相啊，啊金牛嗰相，哦你就見唔到呢個黃金。啊，見到呢個係咪啊男女嗰相，你就見唔到呢個黃金啊。離男女嗰個假相，當下就黃金；離佛菩薩嗰個相，當下就黃金。啊，離聖文言光羅漢嗰個相，當下就黃金。係咪離相就即金咩？你嚟中中個相咧，佢即是黃金。中中相係假噶嘛，用黃金嚟做佛咧，都係假相嘛。用黃金嚟做觀音菩薩，都係假相嘛。你嚟咗呢個假相咧，你就即金，你就見到呢個黃金。啊！若果你唔嚟即係假相咧，你話哦，你見唔見到黃金啊？見唔到，我見到個佛像。哎，你見唔見到黃金啊？我見唔到，我見到個觀音菩薩像。你嚟咧觀音菩薩像咧，你就見到一個黃金啊！觀音菩薩像係假噶嘛，所以嚟假就即金。嚟一切假就即心。咁樣講嘅。冇一個唔明白啊！只怕啲人咧個個都唔肯離家咧。我哋而家做人啊，做戲嘅人，做戲都好嘅。做戲啊，做得甜甜蜜蜜，哦，都係歡喜嘅。唔捨得，唔捨得離嗰個家噶嘛。所以你肯離家就積心啦。 利他的心就放得下那个人，利他的心真，自心得不利他，无真何处真呢？你说你自己的心不肯利他，自己的心不肯利他，因为做人就好的，叫我们不做人就不差，做人那边又有财资言对，又有功名富贵，又有那个别墅人志，又有种种的享受，叫我们来人不差的，做人的家你都不肯来，一个做天的家你就担担不来，一个比你有人做国王呢，你就埋晒了，你不肯来，所以你自心不肯离家呢，就无根何处真咯。你著多个家，著多你个五欲六尘嘅家，三界轮回嘅家，生死妄想嘅家，你著多家呢，就无真，冇真，有真都变咗假啦。你唔肯离家，就无真何处真咯？向哪一个地方嚟求真呢？求真的離他的嘛，所以我們現在有離他，現在我們做一個花市夜市家，做一個小和尚夜市家，做一個老和尚夜市家，做一個比丘尼夜市家，做一個老士太夜市家，初出家夜市家，你有離，你離他你見到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呢就是真的，一个不离那些假相呢，埋了自己的心呢，无根何处真，向哪地方来求真，所以六祖你讲的的确是好词，有情即摆动，无情即不动，一手不动行，同无情不动啊，有情呢就有自覺，自覺咩就自解，自解一有自解個心就行動嘅，所以有情即解動，有情就有心，有心就有自覺，一自覺就動啦，所以有情即解動，無情就即不動啊，無情就冇心噶嘛。冇心啊，冇情感咁啊，会唔会动嘅？所以无情就即不动。无情系咩？无缘咪草木咯，草木无心啊，无知觉嘅，所以佢唔会动嘅。你骂佢几句，佢又唔会动。你赞叹佢啊，佢又唔会动，系嘛？你边件事成个串得佢，佢又唔会动。无情啊，即不动啊！搞不搞轮回，搞就有情。你俾啲嘢佢，你俾啲嘢佢食啊，佢就唔知几欢喜，佢就动嘅。所以无情咧，就讲呢个草木石头，嗱，无情无心无自带，所以不动。若手不动行，好无情不动。我哋想受呢个不动行咧，跟边个学咧？跟无情学咧？无情嘅无心。无心无有自解，佢就唔同。我哋学呢个无情，一系冇心，无自解。人家赞叹咯，自己唔觉得。人家骂我咧，唔觉得。呢个心就唔会动嘅。学呢个无情，好似石头俾你人，俾人骂咧，人好似石头嘅，系啊，我系石头啊。你骂我，我又唔同啊。你赞叹我，我又唔笑啊。我的手不会动啊，好像石头一样。所以若手不动啊，同无情无心无自解，佢就不会动。同无情不动，一的真不动，动上有不动咯。无情呢个不动咯，无心无自觉不动，呢个不动系死算。死书不藏龙，好就好咯。作业佢唔会作业，不过成分都冇佢份。乜死书咩？死书唔会藏龙真龙噶。所以呢个咧未够劲， 毫無情無心無自覺啊，不動呢未夠勁，未夠勁物呢個震不動咯，若物震不動呢，動上有不動，動上有不動呢個震不動。係，我是識人，物祖天同嘅物祖啊，佢哋有，但係有啲人用過喎，用到嗰個心不動喎，坐到坐斷十方，即係由點立坐斷十方，乜嘢都唔，十方都俾我坐斷咗，坐斷十方由點立，呢個不動，哦、啊，不動之中來一個動，物而一步就見飛龍，物而一步啊，見到現成一個飛。嗱、啊，呢、這個不動仲有動咯，誒、坐斷十方都由點物，咪同呢個無情不動咯，誒、十方都俾我坐斷咗咯，哦，由點物物而一步見地龍，呢、這個就不動仲有動啊！或者呢個長沙禅師教人啊，百尺竿後坐的人。雖然得入都未為真，呢、這個就不動咧。百尺竿下，拋到鳳凰山頂，啊，坐到鳳凰山頂。百尺竿下坐的人，雖然得入都未為真，不動。百尺竿下從真步，十方世界現前身啊！呢、這個咪動上咪有不動咯。十方世界啊，你現出你嘅身啊，出十方自覺土無差不現身啊，嗰陣時咪動上有不動咯。所以入物呢個陣不動啊，仲唔同呢個無情嘅不動喎、啊？動上你有不動，呢、這個陣不動啊。呢、這個水就唔係死水咯，死水唔動，但得藏龍。啊，呢、這個活水係動，佢藏龍嘅。啊，若物陣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物種啊！六祖再解釋，無情係不動咧、啊。啊，無情不動，永遠係不動。但我哋有情唔係學佢永遠不動啊！啊，我哋有情有轉過嚟噶嘛。無情係永遠啊，草木就草木，石頭就石頭。我哋有情唔係學佢咁樣啊！我哋有情要轉啊，轉化嘅成性啊，轉色嘅成智嘛，轉喊親痴就為界定地噶嘛。啊，我哋有轉噶嘛，啊轉啊，點可以永遠啊不動，永遠做石頭啊？唔可以咁樣啊！即係無情咧，不動永遠都係不動。點解無情啊？不動永遠不動咧？無情無佛種啊！無情草木石頭，佢冇佛種，所以不動永遠就不動。我哋有情咧，有情唔同喎、哦，有情有佛種喎、哦，不動之中有就會有動噶嘛。呢、这個不動會轉過嚟，就轉嚟動噶嘛。啊，佢有佛種噶嘛，點同呢個無情？無情無佛種，實不動是不動啊。有情有佛種，動中就有不動。六祖解釋好清楚，咩叫動中有不動啊？有情咧就有佛種，啊，動中就有不動。南善分別相，大一而不動。呢、这個友情啊，佢難善分別相，分別相咧，分別相而離相咧，分別相而離相呢個善分別相咧，千莫分別相嚟著相咧，一個分別相著相啊，唔稱為善分別相啊，一個分別相著相呢度，我幫你講。 见到黄金你就着咗相，啊嘛，见到男女你就着埋嗰个相，啊，见到人家买股票发财你又着埋一份，你分别相你要离相啊，啊，分别相唔好着相啊。男善分別相，分別相而離相，呢個就善分別相。點解分別相能夠離相呢？啊，呢個善分別相呢，大一二不動咯，用不離態啊。大一二就講佛性啊，從佛性而分別一切法，離一切法相，不離佛性，所以大一二就不動啊。好似太陽光光明照山河大地，山河大地就有動，這個佛日的光明不會動的嘛，日的光明不離日的嘛，我們從佛性啊，分別一切法不離佛性，所以分別一切法離一切法的相，男善分別相而離相呢，大一二不動，大一二不動呢，就善分別相而離相，分別一切法相而離相，這個咪動不動咪有不動咯，男善分別相咪動咯，大一二不動咯，要不動咯，動不動有不動，但作而此見，即是真而用啊，陸祖話你能夠啊修行修到呢個見解現前呢，你呢個陣如果用咧，就顯著得咗陣而得嚟用。所以古人話即此用，離此用哦，就得咗陣而得用。方以學道人，努力遂用意，莫以大成幹，劇執生死之。佢做詞你啊！我哋下手是從邊個地方下手嘅？動中有不動，從邊個地方下手啊？陸祖話：當以學道人，努力唔好懶惰。周三時、夜三時、周日六時，都有努力嚟用功。用咩？努力水用耳，用呢個無生耳。時常觀呢個無生嘅耳。你有意，這個意是無生的，努力水容易哦，叫我們容易啊，用這個無生的意，無分別意，這個意是無分別的，你努力的來貫那個無分別那個意，你努力貫這個無生的意，叫我們貫啊，貫這個無生意，但我們肯不肯仔？個個都咁有善心咧，邊個肯管呢個無善意咧？嗰個心就善得多又好，啊講多啲話，笑多啲更好。呢個有善意嘛，大家傾偈都唔知幾好笑，傾多啲笑多啲，大聲啲笑啊！嗰邊咧，個個都管啲用呢個有善意，叫佢管嗰個無善意嘛。無生意就默然無語喔，默然喔，大家就默然，所以幫你學到人努力遂用意，換這個無生的意，無分別那個意，從這個地方下手，玉祖就教我們用功，的確如此，我們要努力去換那個無生意，莫以大成案，劇執生死之。你不要在這個大成佛法之中執著這個分別生死的字，生就死了這個字味，你又執那個字味，執這個生死的字，生死是分別嘛，分別生死啊，分別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死，早點生早點死，遲點生遲點死，或者不生不死，分別這個生死字，莫以大成案，劇執分別字，不要執這個分別生死的字，應該用這個無生的意，無生意就沒有生死，不見有生死， 你分辨呢個生死自己，你就見個生死。你見來見去都見嗰個生死。啊，見呢個生死，你就話自己聰明。啊，我又稱呢、我又稱呢個算命以先生嘅，算到我咩時候生，咩時候死，啊，在邊個地方死，啊，嗰、那個生死之外嚟做乜用？啊，所以咧，你莫執着，莫分別生死嘅字，莫執分別字，莫執生死嘅字，莫執分別生死嘅字。好，六祖啊，教我哋用功啊！你係一個菩薩咧，你就唔好執着啊，分別生死嘅字，你哋應該努力用呢個無生嗰個語。嗰兩條路係我哋啊，行邊條咧？若果判呢個無生意啊，嗰、那個人就笨笨笨笨嘅，好似我嘅。若果判呢、判呢個生死字啊，分別生死字啊，聰明到了不得啊！分別生死啊，分別善惡啊，分別好醜啊，分別隻數咯，分別實實屁咯。哦，呢、這個咧就分別生死字。睇你用邊個功咧？莫以大成案，吸執生死字啊！生死字就擔個度個啦。邊啊長邊啊短咩？背短啊吹長咧？呢個通都係生死嗰個字咩？一言下相應，即共都論佛義。一個言下啊相應啦，大家你我咧就論下嗰個佛義啊。我是令家前至見六祖，雖然剛持六祖言。但是束缚令家业管治被动岂有束也六祖言谁知被动令家业人者自生分别六祖言你甚得无生之意令家业无生岂有意也六祖言无意谁当分别令大爷分别亦未易，哦，佢哋两个讲到咧，言下相应，即共就论佛义，唔系拗颈，即共论成佛嗰个义啊，若实不相应咧，哦，若果言下唔相应咯，拗头不断拗嘴，不如头，唔讲啦，唔讲呢个佛义啊。